《哈利波特与密室》第一章，最糟糕的生日，第二集。 我想我们应该把晚上的安排再过一遍。 弗农姨父说， 8点钟大家应该各就各位。佩妮，你应该 在客厅里。 佩妮姨妈应声说， 准备亲切地欢迎他们光临。 很好很好。达利， 我等着给他们开门。 达利堆起一副令人恶心的做作笑容。 我替你们拿着衣服好吗，梅森先生和夫人？ 他们会喜欢他的。 佩妮姨妈欣喜若狂地说。 好极了，达利。 弗农姨父说。然后他突然转向哈利。 那么你呢？ 我待在我的卧室里，不发出一点声音，假装我不在家。 哈利声调平板地回答。 不错。 弗农姨父恶狠狠地说。 我将把他们带到客厅引荐你陪你，并给他们倒饮料。8点1刻 我宣布开饭。 佩妮姨妈说。 达利，你要说 我领您上餐厅去好吗，梅森夫人？ 达利一边说，一边把他的胖胳膊伸给那位看不见的女士。 多标准的小绅士。 佩妮姨妈吸着鼻子说。 你呢？ 弗农姨父凶巴巴地问哈利。 我待在我的卧室里，不发出一点声音，假装我不在家。 哈利无精打采地说。 对了，现在我们应该在餐桌上说一些赞美的话。佩妮，你有什么建议吗？ 梅森先生，弗农跟我说您高尔夫球打得棒极了。梅森夫人，请告诉我您的衣服是在哪儿买的。 非常好。达利， 这样行不行？梅森先生老是要我们写一写自己最崇拜的人，我就写了您。 这可让佩妮姨妈和哈利都受不了。佩妮高兴的眼泪直流，紧紧搂住了儿子。哈利则把头藏到了桌子底下，怕他们看到他大笑的样子。 你呢，哈利？ 哈利直起身，努力绷住脸。 我待在我的卧室里，不发出一点声音，假装我不在家。 这就对了。 弗农姨父用力地说。 梅森夫妇根本不知道你，就让这种状况保持下去。佩妮，晚饭之后你领梅森夫人回客厅喝咖啡，我把话题引到钻机上。要是走运的话，在10点钟新闻之前，我就可以把签字盖章的订单拿到手。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能选购马约卡岛的别墅了。 哈利并不怎么兴奋，他不认为德斯里家到了马约卡岛就会比在女真路多喜欢他一点。 好，我去城里取达利和我的礼服，你呢？ 他对哈利吼道。 不要在你姨妈打扫的时候去碍手碍脚的。 哈利从后门出来，外面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他穿过草坪，一屁股坐在花园长凳上，压着嗓子唱了起来。 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没有贺卡，没有礼物，今晚他还要假装自己不存在。他悲伤地注视着树篱，他从没有感到这样孤独。他分外想念他最好的朋友罗恩·维斯莱和赫敏·格兰杰，胜过想念霍格沃茨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魁地奇球。可他们好像一点也不想他。整个暑假谁都没有给他写信，罗恩还曾说要请哈利去他家做客呢。一次又一次，哈利差点要用魔法打开海德威的笼子，让他捎封信给罗恩和赫敏，但这太冒险了。未成年的巫师是不能在校外使用魔法的。哈利没有把这个规定告诉德斯里家，他知道这家人只是害怕他把他们全变成金龟子，才没有把他本人和魔杖、飞天扫帚一起关进楼梯下的储物间里。回家后的头2个星期， 哈利喜欢假装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看达利拼命搬动他那两条胖腿，尽快往屋外跑。可是罗恩和赫敏迟迟不给他来信，使哈利觉得自己和魔法世界断了联系，连捉弄达利也失去了乐趣。现在，罗恩和赫敏连他的生日都忘了。只要能换得霍格沃茨的一点音信，不管来自哪个巫师的，他什么都会豁出去。他甚至乐意看一眼他的仇敌德拉科马尔福，只要能证明这一切不是一场梦。他在霍格沃茨的这一年并不都是好玩有趣的。上学期末，哈利与伏地魔本人正面相遇。伏地魔虽然大不如从前，但依然狠毒可怕，阴险狡猾，并决心要恢复自己的法力。哈利又一次逃脱了伏地魔的魔爪，但是很险。即使现在，已经过去好几个星期了，哈利还会在半夜惊醒，浑身冷汗，想着伏地魔这时会在哪里，记起他那青灰色的脸，圆睁的疯狂的眼睛。哈利突然坐直了身子，他一直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树篱，可现在树篱正注视着他。树叶丛中闪动着两只大得出奇的绿眼睛，哈利跳了起来。这时，草坪对面飘过来一声嘲笑。 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达利摇摇摆摆地走过来，那对大眼睛忽闪几下，消失了。 什么？ 哈利说，眼睛还盯着那个地方。 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达利又说了一遍，走到他旁边。 很好， 哈利说， 你终于学会了数星期几。 今天是你的生日， 达利讥讽地说。 你居然没有收到贺卡？你在那个鬼地方连个朋友都没有吗？ 最好别让你妈妈听到你说我的学校， 哈利冷冷地说。达利提了提裤子，那裤子顺着他的胖屁股正在往下滑。 你盯着树篱干什么？ 他怀疑地问。 我在想用什么咒语使它燃烧起来， 哈利说。达利踉踉跄跄倒退了几步，胖脸上显出惊恐的表情。 啊，你不能，我爸说过不许你施魔法，他说要把你赶出去，你没有地方去，没有朋友收留你。 希格利波克利， 哈利厉声说道。 霍克斯波克斯，奇格利鬼格利， 妈妈！ 达利嚎叫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屋里奔去。 妈妈，他又在干那个了！ 哈利为这片刻的开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达利和树篱都安然无恙，佩妮姨妈知道哈利并没有真的施魔法，但她仍然用沾着肥皂水的煎锅朝哈利劈头打来，幸亏哈利躲得快。然后他指使哈利去干活，不干完不许吃东西。达利吃着冰淇淋，在一旁晃来晃去的看着哈利擦窗户、洗汽车、修整草坪、整理花圃、给玫瑰剪枝浇水、重新油漆花园的长凳。烈日当头，晒得哈利后脖梗发烫。哈利知道他不应该上达利的钩，可是达利说中了哈利的心事，也许他在霍格沃茨根本没有朋友。 但愿他们能看到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现在的样子。 往花坛里撒粪肥的时候，哈利发狠地想到，他腰酸背疼，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一直到晚上7:30才终于听到佩妮姨妈喊他。他已经精疲力竭。 进来，踩着报纸走。 哈利高兴地走进阴凉的、擦得闪闪发亮的厨房。冰箱顶上放着今天晚餐的布丁，好大一堆灌奶油，还放了撒糖霜的锦菜。一大块烤肉在烤箱里嘶嘶作响。 快吃，梅森他们快要来了。 佩妮姨妈严厉地说，指着厨房桌子上的两块面包和一块奶酪。 他已经穿上了一件浅橙色的鸡尾酒会礼服。哈利洗了手，匆匆吞下了他那点可怜的晚饭。他刚一吃完，佩妮姨妈就把盘子收走了。 上楼，快！ 经过客厅门口时，哈利瞥了一眼穿着礼服、打着领结的福农姨父和达利。他刚走到楼上，门铃就响了。福农姨父凶巴巴的脸出现在楼梯下。 记着，小子，你要敢发出一点声音。 哈利踮着脚走到自己卧室门口，悄悄溜进去，关上门，转身想要一头扑倒在床上。问题是，他的床上已经坐了一个人。